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05面第七行看起啊，第七行。夏以日为日，日出暗晓，第就是经文，譬如日出明照世间啊，这一段文用太阳呢做比喻，太阳出来黑暗呢就消除了，无论是西谷等幽暗之处，西谷啊，是指很深的山谷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就叫极暗之地，极乃至泥泥，泥泥就是地狱。佛光普照之下，六道的一真庄严通通都显现出来，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来讲，空间维次没有了啊，空间时间确实都不是真的啊，都是从我们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啊，离开了分别执着，空间维次就不存在了。那是什么现象呢？经上常说，即在当下。确实，过去也在当下，未来也在当下，你全看清楚了。啊，此处是当下，极乐世界也在当下，华藏也在当下，无一处不在当下。这是什么缘故？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，虽然读过还很不习惯，实际生活上用不上，这里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习气有多深，我们的妄念有多重。菩萨清楚啊，不但菩萨，阿罗汉他已经得受用了，他超越六道了啊，真正是所谓的活在当下了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当下就是起心动念，一念一法界，这一个法界是圆满的法界，啊，过去现在未来的是法界，不是一幅图的是法界，是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刹土的一法界，真的一点都不错啊！一法界叫一真法界，一法界也叫十报庄严土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活在当下的一念，那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，32亿8000念里面的一念，这一念不生不灭，这一念不可得，这一念佛在般若经上所说的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迷了，迷了呢，这一念看不到了，这一念看不到就是十报庄严土看不到了啊！什么叫十报庄严土？看到这一念的人就见到十报土了，就入十报土了，这是法身菩萨。我们迷了这一念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念的存在。我们看到是什么？这一念的相续相啊，相续相累积构成一个画面，就像电影影片啊，累积构成一个画面，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了。荧幕上那个一念我们没有看到，实际上荧幕上那个一念呢，是24分之1秒，它一秒钟24张画面叠在一起，啊，佛告诉我们这个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，1600兆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你就晓得我们所看的这个境界，就是这个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。这个相是个动的相，不是静止的。你看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现在我们叫振动，频率的振动啊，这是一真法界。迷了之后，这一真法界随着我们念头在变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我们把它变成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变的啊，这些人觉悟了，但不是大彻大悟，他没见性。见性就是见到1600兆分之1秒，他见到这个了，那叫见性。啊，见到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他见到这个，见到这个才能把无明破掉，就是放下了啊，这叫见性成佛了啊，我们叫化身菩萨，在华严经称为圆教初住，刚刚见到，往后2住3住到10住10行10回向 实地。啊，不断向上提升的。大乘修学终极的目标是见性，是回归自性，回归大自然，自性就是大自然，回归常寂光。啊，所以变法界虚空界通通见到了，习界开辟明界啊，故云习大开辟，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啊，一色的准观经说习界金色也啊，意思是金色。这个里面我们要懂得它真正的意思，在相上说不一定是金色，各种不同的色彩都有，各种不同的色彩统统称为金色。金是什么意思？不变的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金银铜铁叫金属，金属都容易氧化，唯有黄金它不会氧化。啊，所以人们把这个看得很重视，很珍贵，它不变。金代表永恒不变。啊，永恒不变就叫真金色。啊，表法的意思你要懂。啊，那么我们世间人造像，造佛像，造菩萨像，都把它贴成金。啊，如果一个人一身的颜色都像黄金一样的，你说好不好看？啊，全世界全部是这个黄色，就单调了嘛。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莲花，你看经常讲四色，实际上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无量的光色啊，各种不同颜色都有啊，那叫美不胜收啊。啊，各种颜色都有，各种颜色都不变，这就叫金色啊！所以诸位一定懂金色表的意思，永恒不变呢，称之为金。如观经第七观云：“无量寿佛，伫立空中，观世音大势至。”十二大士势列左右，光明之甚，不可具见。百千阎浮檀金色，不得为比。啊，这是说佛的正报 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除他们之外，围绕在佛身边的菩萨们、声闻众，人数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不说我们也能想到，他们的光明、佛的光明、菩萨的光明、声闻大众的光明，通通有圣光，光明之盛呢，不可拘禁。下面是比喻，百千阎浮檀经是黄金里面最好的，就是成色最好的，都比不上啊。又第八观云，佛菩萨像借故光明，其光见色。佛方光、菩萨光，光的颜色很多很多种。为什么？人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不相同，有多少种就有多少光，就有多少色。只有佛光、化身菩萨光、清净光明，皆作金色。有第十五观，见阿弥陀佛于诸眷属放金色光，又如佛咒经业，其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作金色。又如《法华经》放光新瑞时，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这个土是佛刹，东方啊。一万八千佛刹皆如金色。经言之，一色啊，一色者表万法也如也。那么金代表什么呢？金代表自信，金代表信德，永恒不变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不违性德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的与自性德完全相违背？这是什么？迷了，迷失了自性。性德变成了什么呢？性德变成烦恼了。性德就是烦恼，觉悟了它就是智慧，迷了它就叫烦恼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性德产生变化也是因为心想，心不想了，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心得就现起，心得就正常了，一切真善美圆满具足啊，永恒不变啊。 啊，辨是假的，不辨是真的。啊，辨毕竟空中，出现了异象，啊，眼花的时候看到空中现象，眼睛还闭的时候见到空中有幻象，啊，正常眼睛见不到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眼睛有病啊，四圣法界的病轻，六道里头的病重，你看到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幻象，空中现出这相，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的念头不清净，你见到的相是慧相，是染相啊，不清净。你的心清净呢，你见到的是清净相。啊，四圣法界见清净相，六道凡夫见染污相，其实清净染污都没有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学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什么？放下而已啊，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不要再执着了，不要再分别了，不要再打妄想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回归自信，你就圆满功德啊！十方诸佛如来已经放下了，化身菩萨们现在正在放下，那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是我们的典型，学佛要向他们学习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事物是自心变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。自己心里变现的，你要喜欢这个，讨厌那个，这叫自性里头的矛盾。佛在经上说得好啊，心外无法，没法，法外没有心，心跟法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大乘人的心境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确实是一体，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就等于什么，我喜欢心脏我讨厌肺，就这个意思，我喜欢肝我讨厌肾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五脏六腑都是你自己，你一个都不能少，啊，你是讨厌一个，把他这个不要了，不要全体没有了，那人死路一条啊， 啊，你活在世间，外面无官，里面无脏六腑，一样都不能少，样样都是报啊。啊，但是世间人不知道啊，这是迷惑颠倒，不知道什么灾难现前。灾难从哪里？自己造的。就是喜怒哀乐爱物欲造成的。啊，喜欢这个讨厌那个。就这造成。啊，造成自己身体一身的病痛。造成地球的灾难，造成宇宙的灾难，这叫愚痴。啊，所以，怎样帮助社会恢复常态？常态是什么？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常态。人人都讲究仁义礼智信。在佛法里面的常态就是十善业道。每个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通通是十善业道。这是佛化的社会。十善业道一般人小看了，那是愚痴，那是错了。我们看到许多佛像，佛像里面佛的头上个大圆光，圆光上面有三个字，通常是用梵文写的，嗡阿吽。这三个字什么意思？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做到圆满了，丝毫欠缺没有，那就是妙觉如来。十善业道，大乘菩萨将它展开，八万四千细行归纳起来十善业道。小乘阿罗汉将十善业道展开来，叫三千威仪。你怎么能小看它呢？哎，无界十善铺开了，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，一切法都在其中。十善业道经上佛说的清楚啊，说的明白了，我们读了 不知道怎么读的，读了好像没有感觉，麻木不仁啊。佛说的多清楚，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，都是以此为大地，以此为根本。此就是十善业。所以十善业没有了，人天就没有了啊！你在六道轮回人天两道你没有份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十善业。 中品摄善人道，上品摄善天道。摄善业丢掉了，就是三恶道。这个不重要，还有什么重要啊？摄善业道能帮助你建立人天法，能帮助你建立声闻菩提，能帮助你建立圆觉菩提，能帮助你建立菩萨佛无上菩提，都靠这个做基础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五戒建立在十善上，比丘戒、菩萨戒建立在十善上，没有十善全完了。佛把十善比喻作大地，你再好什么样的建筑都从大地上建，大地没有了，你什么都建不成。这个意思多明显呢！这个意思多重要啊！我们怎么会把它看轻视了？摄善业道是金色光明啊，它永恒不变，光越放越大，到妙觉果位，无量光色啊，表万法也如，于佛妙智光中啊，细显清净本体，差别相灭。差别相没有了，唯路真实。为什么差别相是假相？差别相是从相上说的，意色相是从性上说的，现世界可能生能现。是自信的，所生所现是万法，万法相不同，性相同。万法作用不同，体相同。这是唯路真实，是故皆同一色。下面又以借水为喻，水是海水啊，借水是三灾之一，大三灾。这个时候的大水淹到粗禅天，你就知道欲界没有了。粗禅天在欲界之上，在非非相而不是的化落天啊，他化自在天的上。化落天是第五天，他化自在天是第六天，再上去是粗禅。水把粗禅都淹掉了，欲界六层天统统淹掉了。这叫界水啊，指坏界式的大水灾。地下水能治水永福啊。 大愚如彻句。二禅天以下通通被淹没破坏了。啊，初禅天淹掉了，我们这个世界很有可能将来地球上的水把大地通通淹没掉了。啊，地球上会剩下几个小岛，岛上神仙居住，不是凡人。黄样指此大神呀，无有压迹，没有边际，无岸无边，浩瀚的大水无际的样子。此句经文可参考文献中判月指西城赋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：奈有昆明持乎其中，其持则荡荡瀚瀚，黄样弥漫，浩如河汉。河汉是大江，形容水之大。啊，我们在长江南北两岸可以看到，东西看不到两岸。啊，我们知道人无论站在什么地方，你能看得到这个边际，地球上的经纬度啊，一直都看到一度，一度三十里啊，就是半径，你能看到的是六十里啊，长江太长了，所以你看到三十里边是水，水跟天连起来，跟海一样。往西面看也是如此。唐义这个是譬如大地洪水盈满，树林山河芥末不现，唯有大水。这个地方用大水来比喻佛光，用树林呢这些来比喻声闻菩萨一切光明。比不上佛光啊，例如星光与月朗时，星光不现啊，月光像这个十四十五十六满月，这个时候我们在天空当中小星星都看不见了，被月光啊掩盖住了。那看星光最清楚的时候是在初一，初一、三十、初二这个三天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月亮。那所以极其微弱的星光都能看到。啊，一般人的好眼睛可以看到六等星。 如果我们用望远镜，普通望远镜，可以能够看到实际东西。啊，白天不但星光看不到，月亮也看不到，日光太强了，把那些光明呢都遮蔽了。啊，古云：“习借隐蔽，唯见佛光，明耀显赫。”啊，这些比喻全是比喻佛光。明朗啊，这里讲的明耀啊，明指明朗，耀照耀，显是明显，赫是显耀，通通就是指和直胜的样子啊，也就是赤色鲜明啊，这个光是火焰，火焰是红色的。啊，太阳是一片火海啊。到处都是火，大火。啊，地球是个水球啊。整个球面全都是水啊，跟太阳正好是两个对比，一个是火球，一个是水球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这一段是讲见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慈慧四种，慈慧无量寿慧，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啊，有这么多人来听参加这个法会，四种弟子，天龙八部，人非人等，天龙八部跟人非人等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他们在场，我们现前讲经这个小道场，听众虽然不多，我们要问有没有天龙八部，有没有人非人等，有，肯定是有。我们在这边学习经教，听闻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这些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也在听呢，过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德行，心地厚道，有智慧，所以听闻经法了，能够契入啊，能够开悟啊，比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高啊， 啊，现在我们把心得完全迷失了。啊，现前的法会，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有很多很多超越我们。他们听经能求，他们念佛能往生，我们赶不上他们啊。这什么原因？他们有报德的五通。他们知道世间苦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不知道世间苦啊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，苦中作乐，乐还是苦。这一句话形容现前的社会很恰当啊。啊，现在度人非人等还容易度，度人是真难的。第一重的障碍就是他怀疑啊，这是什么？科学的精神。科学的精神第一个就要怀疑，怀疑才会研究，才会探讨，才会发现。佛法是不是的？佛法也是这样的。啊，但是佛法里面的怀疑它有限。所以佛法的疑叫疑浅。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不疑就不会开悟。也讲究这个。但是佛法呢，信圣人，信贤人啊，信佛信菩萨，啊，他有信呐，科学里头没有。啊，不相信有圣贤，对前人东西不相信，他才能够超越他，才能把他推翻。啊，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发现的是真理，说不定二三十年之后，别人把他推翻。啊，可是圣贤诸佛菩萨所发现的，你永远没有法子推翻，那才叫真理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人的自信，是宇宙万法的本体。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阿赖耶能变万法。这古人发现，科学家现在也逐渐发现，没有法子再超越了。啊，可以跟他一样，你也是圣贤，你也是佛菩萨， 你不能高于其上，高不上去。到这个地方，平等法界，啊，为什么不能超越？到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你怎么超越？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我也到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跟他是拼的，没办法超过他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就下去了，他不是往上超，他往下坠落。啊，起心动念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。再起心动念，那就分别执着。好，那就到声闻法界。啊，到天法界，它往下坠落啊。啊，达到最高的境界是跟佛平等。不是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吗？平等了。啊，达到平等还有习气。啊，所以他还不是究竟平等。习气断尽了，真平等了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，这最高的。没超上去了啊，到这个地方是真平等啊，究竟平等啊。啊，等觉还不是真正平等啊，妙觉平等啊。法会里面四众，包括我们今天讲灵界，啊，天龙八部人非人的，都见到极乐世界种种庄严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慈慧四众，大比丘众万二千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一次讲演，听众很多，出家众有一万两千人，比丘尼有五百人，居士有七千人，女居士。有五百人，这是人众啊。佛有文殊、普贤、弥勒、十六正士与贤劫无量无边一切菩萨。普贤、文殊、弥勒、十六正士在第二品里念过，这十六个人都是正道等觉的国位，也就是说他们跟文殊、普贤、弥勒是同一个阶层。啊，都是等觉菩萨，法身大士啊，还有诸天梵众，乃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悉是会众。由此可知，佛说无量寿经，这个场面多大，多么庄严。 啊，这些参与法会的人，与阿弥陀佛、与极乐世界都有非常深厚的缘分。就像经上所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数诸佛如来，供养成寺，种诸善根啊，这个才有这种缘分呢。说此界啊，幕后这一句是悉世会众皆见极乐世界，表与会者人人皆见，都见到极乐世界，都见到阿弥陀佛。此界我们地球上四众弟子合起来20000人，皆是血肉之身啊，人人皆见极乐世界啊，此乃为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的真心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极乐世界真的被你看见了，阿弥陀佛也是真的被你看见了。啊，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，中国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往生之前跟大家说，他在山上修行那些年当中，曾经3次见到极乐世界啊，这一次是第4次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过。临走跟大家告别的时候才宣布。啊，第4次见到极乐世界往生了。啊，同参道友问他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大师告诉大家，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这个经就是《无量寿经》，慧远大师创办中国第一个念佛堂——东宁念佛堂，123个人，啊，那个时候净土依据的经典只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都还没有翻成中文啊，流通在这块大地只有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他所见到的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一模一样。这是给当时大家做证明啊，以及 未来一切众生，包括我们现在修净土的同学，给我们正信呐，且此殊胜稀有之瑞相，遍在无疑。这个现象现在留存在世间，无量寿经五种翻译本都有，汉译的智录加称他翻译的，曰阿难，诸菩萨、阿罗汉等，借助天地时，诸天帝王、人民，悉皆见无量清净佛。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借助菩萨、阿罗汉，故土七宝矣。无疑，之前法师啊，同志，但以阿弥陀代无量清净，啊，无疑的是三国时代东吴。啊，翻译的时候用阿弥陀，他没有用无量清净。啊，唯一的康僧铠的本子，在中国流通最广的无量寿佛，威德巍巍如须弥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，相好光明，弥不照耀。慈惠四众一时习见啊，又比丘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又婆塞、又婆夷，习见无量寿如来啊，唐以菩提留支翻译的啊，说比佛国中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又婆塞、又婆夷，习见无量寿如来，如须弥山照诸佛刹，施诸佛过，借习明现如初一学。那后面讲诵译，这是五种译本的原经文都抄在这个地方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啊，宋是法贤翻译的，二十会中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钱大婆、阿修罗、迦罗罗、迦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极见无量寿如来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入大海啊，无以同身足真却自远近，绝非传疑有误。念老把五种本子这一段经文全部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啊，证明不是翻译有错误，五种本子里全有啊。 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要能信得过。但是在现前社会，我们遇到古人所没有遇过的一个困难，人不相信，他用一句话就把你否定了，迷信了，这是迷信。不合科学，现在用科学做标准，不合科学的是迷信。啊，不合科学的不采取了。这是最严重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是要重新毁灭掉啊？再来过，该遇到现在的灾难了。这个灾难我们已经逐渐逐渐意识到了，全球的灾难不是局部的，灾难几时开始呢？好像已经开始了。啊，我们发现的，这一份报告里面，你看密密麻麻的都是标题，都是全世界发生灾难的标题。三月有82条，四月有59起，五月有67，就上升了，六月155，七月178，啊，176，啊，八月这个月，我看可能超出200。八月上半个月，8月1号到15号。已经发生106起，这还有后半个月，所以八月决定超越200起，月月上升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全球性的、普遍性的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，你要问哪个地方最安全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骗你，念阿弥陀佛最安全。你不念阿弥陀佛，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安全。而且灾难似乎是突发的，预先没有预兆，突然发生了。 圣贤、佛菩萨临界给我们的消息，告诉我们，这不是一桩坏事，在修行过程当中，这是逆增上缘，帮助我们提升灵性，啊，灾难大家都知道，是众生共业别业所感的。如果我们与众生有这个共业，会在灾难当中走了，我们念佛，我们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好事啊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这是我们天天所祈求的，目的达到了啊。如果我们跟他不共业，灾难过了之后还留在这个世界，留在这个世间有留下来的任务，啊，那就是灾难之后后续重建这个世界上秩序的事情，你要承担起来啊。要用菩萨的精神救苦救难啊，帮助这个世界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重新恢复起来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现在就要开始，学习经教，真听懂了，真体会到了，受持读诵，依教奉献，为人演说啊，演是表演的，啊，把十善业道表演出来，把四摄六度表演出来，把普贤十大愿王表演出来，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表演出来，啊，大难之后你还没有走，这是你的事业，是你的工作，你是为这桩事情在留在世间的，啊，所以都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对哪些人来讲是坏事呢？他不学习，他不知道奉献，灾难来的时候惊慌失措，我们一般人讲被吓死了，被灾难吓死的人都是到三恶道， 为什么？他自己做不了主，自己能做主宰的不都想不到，那就是好事。自己不能做主的人惊慌失措，这个灾难对他是真的啊！现前受苦难，来生入三途。我们如果是真的明白了，真懂了，真搞清楚了，那就从今天起，我们就要发心真干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把世尊的三句教训受持读诵，依教奉行，为人演说，这三句话牢牢记住。这三句话怎么落实？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《感应篇》做到了，《十善业道》做到了，就落实了。这是真佛弟子。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无量功德，你是来救世救人的。如其不然，你到这个世界来是受果报的。你过去造的什么业，你也该受什么果报。啊，可是在大乘教里头，我们有能力把业报转变成尘缘再来，啊，这是真正学佛，学佛真的理。我到这个世界来投胎业报身，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愿力身，不是业报了，转业力为愿力。愿力说菩萨尘缘再来啊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菩萨自度度人啊，啊，自己受持读诵，依教奉行，就是自度。为人演说是度他，是度众生的。这十二个字做到了，我们是真佛弟子。这十二个字没有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不是真的有业报，你就会受这个果报。诸位同学都要记住，你们虽然没出家，你们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。你们细心查查僧怎么讲法， 僧不是指出家人，出家人称比丘。啊，僧这个意思，它的本意是团体。什么团体呢？奉行修六合敬的团体叫做僧团。啊，不是修六合敬不叫僧团。啊，僧团是修六合敬的团体。所以出家可以修，在家也可以修。啊，古人在家居士称僧。对的。是可以称僧的，他修六合敬他就是僧了。不修六合敬出家都不能称了。啊，六合敬在家出家都可以修啊，这通通可以称之为僧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出家在家我们都是受四众善信的供养，啊，我们在道场做义工，不要待遇也受供养，是啊，吃住是供养啊。啊，我们在道场吃一顿饭，喝一杯水。那都是常住供养的，十方大众供养的。啊，我们自己也供养大众，同时也接受大众供养，一体。啊，这个事情总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僧团的一份子，怎样把六合敬做出来？六合敬里头就两个字，一个敬，一个和。无条件的恭敬。啊，敬就是诚敬，敬是表现在外面，里面是真诚，没有丝毫虚伪。啊，怎么看众生呢？要学善财，善财真正做到了菩萨戒经所说，就是菩萨看众生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，把一切众生看作父母，看作祝福，未来祝福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父母，对一切众生尽孝道啊，对一切诸佛尽师道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对一切众生的，这是大乘啊，这是菩萨。啊，出家守菩萨戒，入菩萨的行列；在家守菩萨戒，也入了菩萨行列。菩萨心没有离开三福啊， 啊，三福的重要性一定要知道。佛讲得很清楚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啊，菩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菩萨修行成佛，都要依这个三条。啊，你不依这个三条，你决定成不了佛。啊，敬业三福是成佛必须的三个条件。啊，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行本，定了五个科目，头一条就是敬业三福，是我们修行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这个原则疏忽了，就是根本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可能有成就，你不可能不造业。啊，造业要到大乘佛法道场里面来造业，不值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果报太重了。在正法道场造业，就是毁灭正法，就是障碍正法。你说这个罪多重？这个法能救世界，我把这个法毁掉，让世界毁灭，你不去干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干起来不难，果报在阿鼻地狱，那要出来可就太难太难了。诸佛如来救不了你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念老慈悲，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抄在这里，让我们通通看到了，证明这个话确确实实是佛所说的。啊，不识翻译的人有他自己意思在。啊，所以他说无以同身，足证确此原经，绝非传疑有误。啊，当时会众即见极乐易报种种庄严，又读正报阿弥陀佛，功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慎重围绕。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了。啊，须弥是印度话，这是这个单位世界里头最高的一个山峰。啊，全称为须弥卢山王，须弥卢，啊，我们就称为了须弥山。 中国人喜欢简单。乃摄山之王啊，佛经上讲十座大山，须弥山第一了。此山非世间土石，这说明了不是世间土石之山，纯是四宝所成。故云：无有杂秽也，皆一心力，为是众宝庄严啊。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，中心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，过去确实有一些人误会啊，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是地球上最高的一座山。佛经上常讲雪山，雪山确实是喜马拉雅山，不是须弥山。啊，须弥山不在地球上，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太阳、月亮绕着须弥山的腰，须弥山的中间旋转。啊，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、月亮确实围绕着银河系旋转。啊，我第一次跟黄念老见面，就谈到经上这个问题。他就告诉我，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，实际上是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银河系。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那么一千个银河系组成才叫一个小千世界，以银河系为单位。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这样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十万亿。这一个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是普通一尊佛的教区啊，也成佛了。成佛你教化众生的范围多大？最小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三千就是小千、中千、大千啊。换一句话是，最小的范围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应身灭度了，他的真身没有灭度，真身不生不灭，应化身遍布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许许多多星球当中啊。 这个说法说得很好。啊，那么银河系的中心就是须弥山。现在知道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，天文学家称为黑洞。黑洞有非常大的能量啊，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。那么明年银河对齐，这也是几万年才碰到一次，就是银河的中心，我们在讲须弥山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线，这叫银河对齐。啊，凡是银河对齐，这个时候，地球上会有些些变化。啊，科学家的研究，这个变化是什么？是银河中心黑洞的引力，它很强大的引力，会引发太阳风暴。啊，中国古人称太阳黑子。引发太阳发生强烈的风暴，那么这个强烈风暴会影响地球啊。太阳风暴是有周期性的，每十一年一次啊。中国几千年的观察，每一个朝代天文志都有记载，大多数太阳风暴让地球上有感受，总在三四天之后啊，我们感受到这个风暴。可是也曾经是很少数，半个小时我们就受到干扰。啊，但这个情形不多，曾经发生过半小时就到达地球。科学家预计明年会很严重。啊，最轻的干扰是地球上发射的人造卫星全部破坏了，可能被这个太阳风暴都吹走了，消失掉了。那我们影响我们无线电的通信，那也有可能引发地球磁场产生变化，这个麻烦比较大。这个麻烦的是让我们航海航空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找不到方向了啊，没有法子定方向啊，这个就会造成空中海上交通混乱。那么更严重的呢，是怕它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，严重的海啸，这个灾难就大了。啊，那个比美国演的那个电影《2012》 还要可怕。啊，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在佛法讲，是说人类生存在地球上，经过这千万年来造作这些罪业啊，地球这一个反复从这个起点转，又转到这个起点了啊，这个日子好像过年一样，哎，这是周期到过年，过年怎么样？腊月三十要算总账，这个时候善有善报啊，有善果啊，恶有恶报。啊，那就会出现严重灾难。啊，这个灾难全叫自作自受的报应。啊，学佛的人了解事实真相，称我们现在一口气还没有断，应当怎么样？解冤释结。啊，我们跟一切众生结的冤要化解，不可以再搞冤冤相报了。啊，为什么会结成这个冤结？都是自私、自我为本位。毛病所以全出在那个身见呐，看这个身体是自己，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所以佛法修学头一个叫人破身见，五种见惑，第一个破身见，第二个破边界，边界是对立，第三个、第四个是破尘见。你看，这都是我们好像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会造罪业，这是根啊。啊，头一个身是什么？就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有我就没有别人。啊，顺我自己的我就喜欢，不顺我自己我就讨厌，缘就这么结的。结什么？越结越深，到最后就变成报复啊！报复有的时候手段非常残酷啊，这一生你比他强，你胜他负；来生你比他弱，他胜。你就居列位了，生生世世这个结解不开，所以叫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到哪一辈子？大概遇到佛法明白了，不想再搞这个了，真正忏悔把它化解掉这是一个人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为什么长时间在地狱里的受罪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 就是你那个念头错误了。佛给我讲的三个错误念头，第一个是自私，有我就自私，你不能不承认。第二个就是对立，啊，对立什么就发生冲突，就产生矛盾。啊，就跟人结冤仇。第三个是成见。啊，成见是坚固的支柱。我说怎样讲，你的顺我。啊，不像菩萨，菩萨恒顺众生，菩萨没有成见，没有对立，你说什么我都随你。你造业，我不造业。啊，菩萨做出个榜样来。你要想不造业，你要想超越轮回，你学菩萨。啊，菩萨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为什么菩萨知道万法皆空？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假的。啊，菩萨没有支配人的心。没有控制人的念头。没有占有的这个意思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我感激张家大师。第一天见面，第一句话就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们学了60年，越学越觉得这两句话是真理呀、啊，确确实实，佛法里头从初发心。到成究竟圆满的佛果，用什么方法？就这两个方法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像爬楼梯一层一层爬到最高层。就这么个方法。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最透彻。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世界，主要讲的就是这门课程。啊，阿含是预备，小学跟你讲伦理道德，跟你讲做人的道理，道德道理啊，啊，劝你做个好人。啊，好人就不搞冤冤相报，这就是好人。啊，方等，那就是般若的预备班。啊，阿含跟方等加起来20年。啊，20年的根基，这才开始跟你讲般若。不是跟你讲真相，真相是万法皆空，讲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！你就真放下了，真放下就成佛了。什么都放不下，那就继续搞六道轮回，轮回里再继续搞三恶道。为什么执着最重的啊，怨恨最深的，绝不饶人啊，那在地狱里搞去了 啊，一切都放下了，你什么负担都没有，你就往上升了，像气球一样的。啊，升到了极处，就入了常寂光，身体都没有。啊，真正自己是什么？我看到有人讲用个名词很有味道，灵光。真正身体是灵光啊，灵光没有物质啊，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啊，有缘就现形啊，就像普明瓶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，无处不现身，缘没有了，身就不见了，就回到灵光啊，哪里有缘哪里现，因为他无处不在，他无时不在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电视频道播出来的光一样，你有接收的机器马上就现了啊，哪个地方接收哪个地方就现身，就现现象啊，电视是一个很笨拙的东西，它完全被动，它不能自动啊，我们的灵光活活泼泼，千变万化能在一处现不同的身相，能在许许多多地方现同样一个形象确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所现的境界是众生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还是随缘，你喜欢什么就现什么啊，没有起心动念的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诸大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各主说没有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是现在这个世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佛是现在这个世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啊，学佛能从这地方学，那是最高级的佛法。啊，是很难学到的，道理要懂啊。啊，懂得你就晓得，这里头没有迷信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